第四十集。 刚刚得知了母亲因为保护自己而去世的真相，再加上凶手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的父亲，陆时琛闭着眼，眉头微蹙，看上去有些痛苦。面对此时的陆时琛，孟昭不知道如何去安慰他。过了好久，孟昭才开口问道： 你觉得你爸为什么这么做？ 陆时琛没有立刻回答。孟昭忽然觉得自己对陆承泽实在是了解得太少，联想到上次周明生跟他说的那些关于陆承泽的往事，孟昭此刻陷入到了一种矛盾的境地之中。他心想， 陆承泽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？ 这时陆时琛拿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。 你要跟你爸见一面？ 我想当面向他问清楚。 也好。 孟昭的话音刚落，听筒内就传来了机械的女声提示音： 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 陆时琛的眉头蹙得更紧了，握着手机的手指也收紧了。听着听筒里的女声，孟昭看向了陆时琛： 你爸以往会在晚上关机吗？ 我不知道。 等等看吧，等天亮再试试。 孟昭说着拍了拍陆时琛的手臂： 先睡会儿吧。 两个人重新躺下来，但谁也没能睡着。临近天亮，陆时琛又拨过去一个电话，但是对方依然是关机的状态。 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 一直到早上六点半，陆时琛打给陆承泽的电话都没能接通。听着那机械女声再次传出来，孟昭看向了陆时琛： 要不我让程云帮忙查查你爸最后的行踪。 陆时琛犹豫片刻之后答应了。一个小时之后，程韵的电话来了。 哎，少哥，我去了陆律师的家里和律所，他不在，他关机前的手机定位显示还在明潭，内部系统上也没有离开明潭的行程记录。 孟昭和陆时琛对视一眼，两个人都察觉到了陆承泽的忽然消失不会那么简单。 陆承泽会是那个真正的幕后推手吗？如果说当年造成那场车祸的并非吴嘉义，而是陆承泽本人，那他如今策划这一切谋杀吴嘉义的动机又会是什么呢？是20年前陆时琛那个莫名失踪被关到地下室的奶奶吗？他现在又在哪儿呢？ 孟昭对程韵说： 你继续在明潭寻找陆律师，有消息立刻通知我。 没问题，赵哥。 挂断电话思忖片刻，孟昭还是问陆时琛： 那晚你跟你爸吃饭，他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 他最不对劲的地方大概就是突然找我吃了那顿饭。至于饭桌上， 陆时琛的脑中浮现出那天在饭桌上的场景。时隔很多年没有同桌吃饭，父子二人似乎都不知道应该和对方说些什么，于是那顿饭起初显得有些沉默。但是到后来，陆承泽稍稍喝了一点酒，变得话有些多起来。 最近工作忙不忙？还在给小梦做顾问吗？案子查得怎么样？有没有好好歇一歇？上次手术之后还有没有什么后遗症？你一定要定期去复查。记忆有没有恢复的迹象？还是一想起之前的事情就会头疼。算了，那些事情不想起来也罢，只是关于你妈的那些事儿。 想到这儿，陆时琛 看向孟昭说， 他只说了这些话，其他的就没有了。 似乎都是一些关心陆时琛的话，身为父亲说出这些话倒也正常。 这时孟昭的手机震动起来，是赵队打来的电话。赵队的语气有些急切， 小孟，你赶快来市局，魏长河的事有线索了。 好，我马上到。 看着仍然有些恍惚的陆时琛，孟昭半蹲下来， 你先好好休息，剩下的就交给我吧。 正当孟昭要转身离开之时，陆时琛一把抓住了孟昭的手。 我和你一起。 好。 两个人迅速地赶到了市局，来到了赵队的办公室。 师哥，发现什么了？ 今天的接线员又收到一通电话，我现在把内容播放给你。 赵队拿出手机播放了一段录音，那是一道被变声器处理过的声音。 你们是不是在找魏长河？真是一群废物，不如让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你们警方先找到魏长河，还是我先杀了他。 能定位到信号源吗？ 可以，我已经让技侦部门对这通电话进行了定位。信号源虽然很微弱，时有时无，但可以探知到目前信号源处于宁运区，正在不断向东南方向移动。我已经通知了周边派出所对目标进行围堵。 好，那我们也立刻出发。 与此同时，孟昭又看了一眼陆时琛，陆时琛的精神状态似乎更差了，这让孟昭也无法自控地猜测起来， 这个打电话挑衅警方的人到底会是谁呢？先别多想了。 孟昭有意落后赵队几步，低声说， 现在还是尽力去解救魏昌河，或许到了现场之后一切谜题就会解开。 嗯，走吧。 他们快步走出警局，开上警车朝目标移动方向急速行驶，红点时有时无地闪烁着。就在车子接近红点的过程之中，它仍然在持续向东南方向移动，但行进路线似乎并不是直线。看着红点诡异的行进线路，陆时琛打开了手机上的电子地图，判断着对方的企图。就在这时，微弱的红点骤然消失了，孟昭不由有些火大， 妈的，去哪儿了？ 不对，他不是要去东南方向，立刻往东北方向走。虽然很不明显，但他的行进路线一直都在向东北方向靠拢，而且在他消失的地方有一条直接切入东北方向道路的捷径。 孟昭立刻调转方向，按照陆时琛规划的线路前行。与此同时，他拿出了对讲机。 赵队，赵队，目标有可能往东北方向前进，请立刻调配一部分人手赶往东北方向待命。 收到。 对方真的正在前往东北方向吗？ 孟昭和陆时琛并不十分笃定。约摸20分钟之后，红点突然再次跳出在设备上。 果然，你的判断没错，目标距离我们估计只有3公里不到。 孟昭重踩油门，加速逼近目标。距离目标位置还有大约几百米的时候，陆时琛压下了车窗，观察着周围的环境。这是盐城老城区的某处城中村，周遭规划无序，环境杂乱，最打眼的就是几处拆迁区和烂尾楼，而目标红点此刻停留的位置就是在眼前的这栋烂尾楼中。孟昭把车子停在烂尾楼附近，两个人下了车，快步地跑向了烂尾楼。盐城警方虽然没有全部赶到，但是因为孟昭的提示，已经有7、8个人一同到达了。在赵队的指示之下，他们开始在不同的楼层内对这座烂尾楼进行全面的搜索。正当孟昭和陆时琛也在搜索的时候，3楼有一个警察喊道， 这里有血迹。 大家迅速上了3楼，隔着几米远的距离，孟昭看见了水泥墙面上的猩红色的血迹。孟昭观察着血迹的形状，心想， 喷溅状的血迹似乎是凶手将凶器刺入被害人的体内后，血液喷射到了墙上留下的。从 从出血量来看，应该还不致死。如果魏昌河没被杀死，那被凶手带到哪里了呢？ 孟昭继续扫视其他地方，然后看到在墙角的位置有一片脱落的指甲，上头还残存着血肉，看上去是被生生的剥下来的。这时陆时琛碰了碰孟昭，顺着陆时琛示意的方向，孟昭抬眼看过去，他看到一个躲闪的黑影，似乎正在试图逃离现场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